装不在意，陪在身边听，泪落得很轻，你怎么忍心把我给抛弃？难道你忘了那甜蜜？谁会将爱情故弄玄虚？轻轻叹息，脸上很伤心，假装不在意，陪在身边听，泪落得很轻，你怎么忍心把我给抛弃？难道你忘了那甜蜜？谁会thank you.